中，匆匆记忆中的你脚步匆匆，路过我时没笑容。你爱过的我太平庸，始终为你失踪，始终被动接受变动。爱着你的我太虚荣，巧妙藏起疼痛，不想这样的剧终。我的惶恐你不会懂，我们总是来去匆匆，激动心痛在一瞬间就落空。你的脸红我看得懂，反正不是为我激动，你的不安惊恐我都懂。我希望你永远不懂，我的宽容是我尊重，你只是风不属于我的时空。我的顺从只是因为情绪擅长自我消融，所以我会匆匆激动